会期待，还是觉得孤单太失败。哦，我爱故我在， 不管是内在没可靠，外在没重要，我已经不想去思考，全部都忘掉。你对我实在太糟糕，我对你却太好，如今我只能自己后悔，只能自己苦恼。哦，你的天 情不懂去 举手， 全部旧记忆这刻重游， 重拾旧爱都或太荒谬， 运气不够 牵不了手， 也算得今世独有，对你太好怎会累透。 午后给自己一个慵懒的拥抱，沉浸在经典里的好风光，那一串串回忆里的故事，那一段段动人的旋律，还有呢似曾画过的轨迹，我们都在经典随身听分享经典好时光。 969听资讯， 今天969一起听资讯，我是英奇。中国版超级高铁将采用高温超导自旋浮真空管技术，目前已着手探讨时速1500公里的可行性。生活在马达加斯加岛东部赤道雨林里的特有物种斑狐猴近日在广州成功诞下三胞胎幼崽，这也是我国首例斑狐猴三胞胎。近日公布的轻武器调查项目结果显示，美国人口仅占世界人口的4%，但美国人拥有枪支总数却占世界的40%。澳大利亚近日发表新闻公报，美国苹果公司因误导澳大利亚消费者，被澳联邦法院处以约660万美元罚款。2018年中考将于6月24号到6月26号举行，这是新中考方案出台后的首考，部分考生也将首次感受走班应考的全新体验。北京市西城区各街道建立可用停车资源台账，并在此基础上规划新增车位和共享车位。以上就是本时段的969听资讯，感谢收听。 房山人民广播电台，一起聆听北京上空最温暖的声音。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随时随地听经典。

脆弱，是不敢不想不应该再谢谢你的爱，我不得不存在像一颗尘埃，还是会带给你伤害，是不敢不想不应该再谢谢你的爱，我不得不存在在你的未来，最怕这样就是带给你永远的伤害。相处，这分明是一种痛苦，在人多时候最沉默，笑容也寂寞，在万丈红尘中啊，找个人爱我，当我避开你的柔情后，明白是坠落，不想不应该再谢谢你的爱，我不得不存在像一颗尘埃，还是会带给你伤害，是不敢不想不应该再谢谢你的爱，我不得不就是带给你永远的伤害。 经典九六九，这里是经典随身听，我是英奇，来自刘德华，谢谢你的爱。刘德华如今57岁了，出道已经37年了。当初和他一同出道的人们，现在不是早已离去，就是过起似乎不食人间烟火的影视生活。唯有他呢，仍然十年如一日地奔赴在演艺圈的一线。粉丝跨越老中青三代，他在香港最辉煌也是最混乱的80-90年代打拼，一步一步走上来，表面上多么光鲜亮丽，背后就有多么酸楚。50多岁的刘德华，岁月吹皱了他的容颜，却抚不走他的温柔。 地球自转一次是一天，那是代表多想一天，真善美的爱恋没有期限，也没有缺陷，地球公转一次是一年，那是代表多爱你年，恒久的地平线和我的心永不改变，爱你1万年，爱你经得起考验，拉近地狱的平面，静静的想念，地球公转一次是一年，那是代表多爱你一年， 荆棘的平面，静静的想念。 还好，

前行的路忙，快乐的手受伤，雨滴毁灭，一阵气味，那些气度发芽的花开子盲目，语重心长，伪装天使的模样。一步一颗心思，一步一个卵子，轻松的转个圈子。 心的狂想，我